相遇多近，暮色已落地，檐下满园鸟啼，你却一窗锁眉不语。龙江曾记，一簇花孤寂，惆怅有天几许，是谁离去你不愿提。如果你不听声音总是多情，凋谢却将爱铺满了地。你说你愿意静静留在原地，只为可能的再次相遇。就不知花期想你总是多情，在梦中浓郁左右秘密。微笑等风起，你说云归如期，看盛开天际带来消息。再次相遇，就不知花期想你总